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22章，我哋两个就喺呢个滂沱大雨里面狂奔，冰凉嘅雨水淋喺个身上边，顺住人块面就一路向下边流，视觉亦都模糊不清。陈老爷子佢系年老体弱，俾呢场大雨咁一淋喺我嘅身上边啊，系咁喺度震。而家下大雨当中，我突然之间听到咗身后边传来咗阵阵嘅尖叫声。一听到咁，女叔就停低个身，同我讲：你带住陈老爷子先走，我嚟抵挡一阵。我讲：你抵个屁咩？喺师兄嘅面前，你咪就系好似只蚂蚁咁，走啦！女叔就直不甩咁睇住我嘅身后边讲：嚟唔切啦！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猛然之间拧转身一睇，就睇到有一个人影。呢一个就系师仙，佢啊仲系嗰一副样，竖直嘅头发，戴住登仙冠，身着住羽毛衣，面容就风神俊朗，眉宇之间透住一股嘅仙气，俾人有一种好穿越嘅感觉啊！但系呢一个唔系咩穿越，而系确确实实一个人。佢走起上嚟又唔系好快，但系就一步一步咁向我哋走过嚟。而佢原先嗰一对乌紫色嘅手咧，颜色就已经彻底咁褪去咗啦，变到同埋正常人嘅手掌系一样。咁睇嚟，必然系佢吸收咗师王之气带嚟嘅变化啦。呢一个师仙而家个面上边就冇咩表情嘅，讲唔上嬲，亦都讲唔上喜。咁啊，如果佢企喺嗰度唔喐嘅话，我绝对就会将佢当成系一个好似人一样咁高嘅仿真娃娃。不过呢阵时呢一只娃娃咧，系以一种均匀嘅运动速度向我哋行过嚟，每行一步，空气当中都会发出一种尖笑嘅声音。陈老爷子趴喺我嘅身上边，全身都已经瘫软咗落嚟，讲：哎呀，玩完啊！我将佢放低，心知道走都冇用，我就同女叔一个对视。女叔嘅心领神会啦，佢又同我企埋一齐，我就死死咁掘住丝线，对阿陈老爷子讲：老爷子，呢一次系我哋害咗你。你快啲走啦！我哋两个点样样都顶一阵间啦。陈老爷子俾我放咗喺地上之后就冇走啊。佢又讲：哎呀，你哋咪傻啦！再点走，点能够走得过师仙啊？我哋今日可唔可以活落去，就要睇佢呢位老人家嘅心情啦。我啊讲。我哋引雷嚟劈佢，佢心情仲会点好啊？我心里边亦都知道，而家呢种情况，我哋只能够就同生同死啊！睇住嗰一个行过嚟嘅师仙，喺心里边就有一团热火，好似想要喷发出嚟咁。我脑里边呢，既有对陈老爷子嘅愧疚，又谂到俾佢害死嘅豆腐，再一谂，如果我今日翻唔到去嘅话，顾大美女伤心个神情，你咪讲我而家真系几难受。呢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对呢个世界嘅留恋真系太多啦。我哋三个人紧紧咁靠埋一齐，女叔就掹出咗佢个长刀，神色唔再会有咩笑意，而同时罩上咗一片嘅乌云。陈老爷子就手揸住个赶尸铃。佢就冇喺度摇个铃铛，但系个铃铛啊自己喺度响起上嚟。呢一下师仙已经离我哋又好近噶啦，大概只有几米咁嘅距离。女叔手里边个鬼哭刀猛然一横，夺步就抢先去攻过去，一刀就向住师仙条颈啊劈落去。师仙就仍然维持住好似佢嗰个咁嘅木偶样，唔闪又唔避。只见到鬼哭刀一下子就斩落咗去师仙条颈上边，呢一刀咁劈落去， 但系嗰个丝线啲皮连一啲痕迹都冇，刀同埋条颈相击嘅时候发出咗一声嘅闷响，就喺呢一瞬间，丝线忽然之间伸出一只手就搭住咗喺吕叔嘅膊头，吕叔一睇嘅神色大变，佢又想甩身啊，不过就嚟唔切。只见到丝线搭住喺膊头上边嗰只手一用力，将吕叔嘅成个人的起，然之后向外边一揈。呢一下嘅力度同埋速度啊，非常之大嘅。吕叔啊，成个高飞咗出去，砰咁一声就撞咗喺一棵松树嘅上边，又从几米高嘅松树啊跌落嚟。一时之间，只见到佢嘅身体喺嗰啲泥浆嗰度系咁抽动，除咗发出咗一声痛之外，就冇其他动作啦。我身上边就带住从陈老爷子屋企里面搞嚟嘅大斩刀，但系呢一个根本就冇咩作用呢。面对住咁强悍嘅敌人，我几乎就谂唔出任何嘅办法。随住丝线一步一步咁逼近，我同埋陈老爷子就跟住向后退。冇几远，个吕叔可能真系伤得太重，八成八就伤筋动骨噶啦。佢就喺个泥地嗰度挣扎住，想爬起身，但系始终都做唔到。喺呢一个咁嘅滂沱大雨入边，我同阿陈老爷子就步步后退，视线呢仍然保持住同样嘅速度，缓慢咁向前走。佢精致嘅面上边冇任何属于呢个活人嘅表情。我睇佢似乎冇追击嘅打算，即刻就拉住陈老爷子掹脚就走，但系冇走出两步，嗰隻嘢就加速啦。一下子，一隻冰凉嘅手就搭咗喺我膊头上边，我心脏猛然咁向下一沉，以为自己就会落得好似吕叔咁嘅下场啦。点知道呢个丝